第一课，十七岁还是二十五岁？对话。高中生小玲和也在念高中的阿健第一次在网络聊天室里碰到，阿健找小玲聊天。小玲，第一次看到你，你是学生还是上班族？ 我是上班族，刚下班回到家。 刚到家？这么晚？真辛苦。 不晚啊，现在才八点半而已。平常我都九点多才下班，有时候甚至工作到十点多。而且我自己一个人住，与其回到冷清的家，不如留在办公室，还有同事陪我吃饭。 你几岁？单身吗？没跟家人住在一起吗？ 25岁，单身，家在台南，大学毕业后来台北工作，自己在外面租房子。你呢？ 我也单身，32岁。 在哪里高就？ 我在建设公司上班，是业务经理，部门里有20几个人。 你才32岁就已经是业务经理了，真厉害。你的工作能力一定很强。 还可以。你在哪里工作呢？ 我在一家室内设计公司工作，毕业才2年，经验还不够，所以工作常常做不完，得常加班。 你的兴趣是什么？有空的时候做些什么？ 看书、看电影、吃美食。 你爱看哪类电影？ 我最爱看恐怖片。 恐怖片？你敢看恐怖片？我以为女生都只喜欢看浪漫的爱情片，好多女生都因为觉得恐怖片太可怕而被吓哭了。 并不是所有的女生都喜欢看爱情片，我就不喜欢，爱情片无聊死了。刚开始看恐怖片的时候，我也怕得不得了，但是看着看着就上瘾了，现在觉得很刺激呢。 别说女生，就是男生也有很多不敢看恐怖片的。 不敢看恐怖片的男生简直不是男生，胆子比我还小。 好啦好啦，别这么激动，下次我们一起去找部恐怖片看吧。 好啊，可是有的恐怖片是限制级的，我不能去电影院看。 为什么？你不是25岁吗？生词一。一，小玲。二，阿健。三，聊天室。四，上班族。五，与其。六，冷清。七，高就。八，部门。九，厉害。十，加班。十一，累。十二，恐怖片。十三，爱情片。十四，下。十五，哭。十六，上瘾。十七，刺激。十八，简直。十九，胆子。二十，不。二十一，限制级。二十二，电影院。二十三，饿。二十四，建设公司。二十五，业务经理。二十六，室内设计。短文。 冷清的家，温暖的网络。 17岁的小林是家里的独生女，目前在一所明星高中就读。爸爸从事新闻媒体方面的工作，早出晚归。妈妈的工作不至于那么忙，但也常需要加班。因此，小林放学后回到冷清的家，晚餐都是自己解决。虽然这样，小林并不寂寞，因为有许多网友陪伴他。每天，小林一打开电脑，进入聊天室，就有许多网友在线上聊着今天发生的大小事。有人聊着感情的问题，有人抱怨老板太小气。网友们看见小林上线了，都会热情地跟他打招呼。在他心情不好时，大家往往会给他加油打气，安慰他。在小林心里，这个聊天室里住着很多没见过面的兄弟姐妹。虽然他在学校里也有好朋友，但在网络上好像更能放心大胆地聊。另外，玩线上游戏也是小林纾解压力的方法。读书读累了，就玩一下，不但可以转换心情，有的跟历史有关的游戏，还可以让小林对历史更了解呢。对小林来说，网络的虚拟关系比现实生活中的关系简单多了。在网络世界里，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得到安慰和支持，不会有心理负担。即使做错了，也不会有人责备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家人的期待、学校里的竞争都让他喘不过气来。躲进网络世界里比较自在。虽然小林常常跟网友聊天，但是小林只是聊着玩的。他知道网络交友有时候很危险，所以色情、暴力网站他都不会点进去。他也知道懂得保护自己，才不会掉进这种网络陷阱里。 生词二：一、温暖；二、目前；三、锁；四、就读；五、不至于；六、但；七、放学；八、后；九、解决；十、寂寞；十一、网友；十二、陪伴；十三、电脑；十四、进入；十五、线上；十六、感情；十七、小气；十八、十；十九、往往；二十、打气；二十一、安慰；二十二、心理；二十三、大胆；二十四、疏解；二十五、转换；二十六、虚拟；二十七、现实；二十八、心理；二十九、即使；三十、责备；三十一、期待；三十二、喘气；三十三、自在；三十四、交友；三十五、 暴力。三十六，点。三十七，懂的。三十八，陷阱。三十九，明星高中。四十，早出晚归。四十一，打开。四十二，喘不过气。四十三，躲进。四十四，掉进。